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55，唐纪71，熹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中之下。中和二年五月，以湖南观察使闵绪全充镇南节度使。绪屡求于湖南建节，朝廷恐诸道观察使效之，不许。先是王先知寇掠江西，高安人中传举蛮牢依山为堡，众之万人。先知献抚州而不能守，传入据之，赵即以为刺史。至是又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据洪州。朝廷以绪本江西牙将，故复置镇南军使绪领之，若传不受待，领绪因而讨之。绪之朝廷亦欲斗两道使相避，辞不行。加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侍中，罢其盐铁转运使。骈既失兵柄，又解力权，攘昧大垢，遣其幕僚顾云草表自诉，言辞不逊。其略曰：是陛下不用微臣，故非微臣有负陛下。又曰：奸臣未悟，陛下犹迷，不思宗庙之焚烧，不痛元陵之开毁。又曰：王铎奋军之将，崔安前在蜀贪毒，其二如是能极强兵。又曰：今之所用，上至帅臣，下及皮将，以臣所料，悉可作秦。又曰：吾使百代有报恨之臣，千古留瓜席之耻，臣但恐寇生东土，刘氏复兴，即止道之灾，岂独往日。又曰：今贤才在也，先人满朝，指陛下为亡国之君，此子等即将安出，上命郑田草诏窃责之。其略曰：晚立则牢盆在手，主兵则都统当权，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诸镇悉在指挥之下，可知董治之权。而又贵作司徒，荣为太尉，以为不用，如何为用乎？又曰：镇元久负轻兵柄，不能减荡元凶，自天长漏网过怀，不出一兵袭逐，掩残金国，首尾三年，广陵之师未离风部，忠臣积望，勇士兴积，所以着用元臣，诸夷俱寇。又曰：从来倚仗之意，一旦控告无门，宁地东南为增七策。又曰：谢玄破苻坚于淝水，裴度平袁济于淮西，未必如臣不如武将。又曰：宗庙焚烧，元陵开毁，归欲毁毒，谁之过于？又曰：奸臣未悟之言，何人肯认？陛下犹迷之语，朕不敢当。又曰：卿上不能负皇朝于天长，安能坐秦诸将？又曰：卿云刘氏复兴，不知谁为魁首？比朕于刘玄子婴，何太巫枉？又曰： 况天不未清，黄冈上整，三陵不昧，百度俱存，君臣之礼仪，上下之名分，所宜遵守，未可挥陵。朕虽充人，安得轻侮？骈臣节既亏，自是共赴遂绝。以天平留后曹存实为节度使。皇朝公兴平，兴平诸君退屯奉天，加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同平章事。六月，以泾原留后张军为节度使。荆南节度使段彦摩与监军朱敬梅相晤，敬梅别选壮士三千人，号忠勇军，自将之。彦摩谋杀敬梅，己亥，敬梅先率众攻彦摩，杀之，以少尹李遂为留后。蜀人罗浑情、勾胡僧、罗夫子各聚众数千人以应千能，杨行谦等与之战，硕不利，求一兵。府中兵尽，陈敬轩悉搜仓库门庭之卒以给之。是月，大战于甘溪，官军大败，行谦等恐无功获罪，多执村民为俘送府，日数十百人。敬轩不问，悉斩之。其中亦有老弱及妇女，观者或问之，皆曰：“我方置田绩麻，官军忽入村，细炉以来，竟不知何罪。”秋七月己巳，以中传为江西观察使，从高骈之请也。传既去抚州，南城人威权讽复拒之，又遣其弟子昌举信州。上让攻宜君寨，毁大雪营池，贼冻死者十二三。蜀人韩求聚众数千人应千能，镇海节度使周保奏高骈承志以贼帅孙端为宣赦观察使，赵保以宣赦观察使裴虔余发兵拒之。南诏上书请早降公主，赵报以方义礼仪，以保大留后东方魁为节度使，充京城东面行营招讨使。闰月，加魏博节度使韩简兼侍中。八月，以兵部侍郎判度之郑少业同平章事，兼京南节度使。浙东观察使刘汉宏遣弟汉佑及马步都虞后新约将兵二万迎于西陵，谋兼并浙西。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马使钱镠拒之。仁子刘成务夜济江，袭其营，大破之，所杀殆尽。汉佑新约皆走。魏博节度使韩简亦有兼并之志，自将兵三万攻河阳，摆诸葛爽于休武，爽弃城走，简留兵数之，因略行名而还。李国昌字达达，率其族迁于代州。皇朝所属同州防御使朱温屡请一兵以汉河中，知右军士孟凯义之不报。 温建朝兵势日促，知其将亡，亲将胡真、谢同劝温归国。九月丙戌，温杀其监军严实，举州降王仲荣。温以旧事仲荣，王铎、承志以温为同华节度使，使同奉表一行在。同福州人也。李祥以仲荣待温厚，意欲归之，为监军所告，皇朝杀之，以其弟司业为化州刺史。贵州军乱，逐节度使张从训，以前荣管经略使崔拙为岭南西道节度使，平卢大将王敬武逐节度使安师如，自为留后。初，朝廷以庞勋降将汤群为兰州刺史，群前通沙陀，朝廷疑之，徙群怀州刺史。正从党遣使即告身受之。冬十月庚子朔，群杀使者，据城判，赴于沙陀。人吟从党遣马步都虞后张彦求将兵讨之。贼帅韩秀生屈行从起兵，断峡江路。癸丑，陈敬轩遣押牙庄梦蝶将2000人讨之，又遣押牙胡宏略将1000人祭之。韩简复引兵及运州，节度使曹存实逆战败死。天平都将夏邑朱轩收于众，应城据守，简攻之不下，赵以轩全之天平留后。以朱温为右金吾大将军，河中行营招讨副使，赐名全忠。李克用虽雷表请降，而据新代州，朔侵略兵焚，征楼凡建。义武节度使王储存与克用视为婚姻，召储存欲克用，若诚心款付，以且归朔州赐朝命；若抱横如故，当与河东大同军共讨之。以平卢大将王敬武为留后，使诸道兵皆会关中讨皇朝，独平卢不至。王铎遣都统判官建议大夫张俊往说之，敬武已受皇朝官爵，不出营。俊见敬武，则之曰：“公为天子藩臣，武慢诏使，不能事上，何以使下？”敬武愕然，谢之。即宣诏，将士皆不应。俊徐谕之曰：“人生当心小逆顺，赐之利害。皇朝前日犯言鲁耳，公等舍累业天子而臣之，果何利哉？今天下秦王之师皆及荆棘，而资清独不至，一旦贼平，天子反正，公等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？不即往分功名，取富贵，后悔无及矣。将士皆改容引咎，故谓敬武曰：‘见义之言是也。’敬武即发兵从郡而西。” 刘汉宏又遣登高镇将王振将兵70000屯西陵，前刘复即将袭击，大破之，斩获万计。得汉宏补诸将官尾翅200余通，振奔诸暨。黄巢兵势上强，王仲荣患之，谓行营都监杨富光曰：“臣贼则富国，讨贼则力不足，奈何？”富光曰：“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，其家尊与吾先人常共事相善，彼亦有殉国之志，所以不治者，以与河东结隙耳。诚以朝旨欲正功而召之，必来，来则贼不足平矣。”东面勋尉使王辉亦以为然。使王铎在河中，乃以墨翅召李克用，欲正从党。11月，克用将沙陀17000自蓝石路趋河中，不敢入太原境，独与数百骑过晋阳城下，与从党别。从党以名马弃币赠之。李祥旧卒共逐黄思业，推华阴镇使王玉为主，以华州降于王仲荣。王铎、程志以玉为刺史。千能党御敕，亲银入蜀州境。陈敬轩以杨行谦等久无功，以押牙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，将兵500人往待之。未发前一日，有遇面者，自旦至午出入营中朔伺，罗者疑之，直而训之，果千能之谍也。仁厚命侍父温言问之，对曰：“某村民千能求其父母妻子于玉，云汝兄事归得时则免汝家，不然尽死，某非怨尔也。”仁厚曰：“常知汝如是，我何忍杀汝？今纵汝归，救汝父母妻子，但欲千能云高尚书来日发，所将只500人，无多兵也。然我活汝一家，汝当为我前欲寨中人云：仆射民汝曹皆良人，为贼所至，情非得已。尚书欲拯救奸袭汝曹，尚书来，汝曹各投兵迎降。尚书当使人书汝辈为归顺字，遣汝赴旧业。所欲诛者，千能、罗魂情、勾胡僧、罗夫子、韩求5人耳，必不使横及百姓也。”蝶曰：“此皆百姓心上事，尚书尽之而赦之，其谁不5月听命？一口传百，百传千，川腾海沸，不可遏也。必尚书之志，百姓必尽奔赴，如婴儿之见慈母。千能孤居，力成秦矣。”明日，仁厚引兵发，至双流，把节使白文献出营。仁厚周氏欠诈，怒曰：“千能一夫，其众皆耕民耳，结一府之兵，遂于不能擒。今观欠诈重复劳密如此， 以其可以安眠饱食，养寇邀功也。命引出斩之。监军立救，久之乃得免。命西平欠诈，才留500兵守之，余兵悉以自随。又召诸寨兵相继接集。千能闻人后将至，遣罗魂请立五寨于双流之西，伏兵千人于野桥庆以邀官军。人后讯之，引兵围之，下令勿杀。遣人士荣福入贼中告谕，如昨日所以遇谍者。贼大喜，呼噪整弃甲投兵请降，败如崔山。人后西抚御书其背，使归御寨中未降者，寨中余众争出降。魂情狼狈于寨走，其众只以一人后。人后曰：“此渔夫不足与语，谢以送府。”西命焚五寨及其甲兵，唯留旗帜，所降凡4000人。明旦，人后谓降者曰：“使欲及前汝归，而前途诸寨百姓未知无心，或有忧疑，借汝曹为我前行，过川口新津寨下，是以备字告谕之，必至严贡可归矣。”乃取魂情旗道系之，每50人为队，扬旗即呼曰：“罗魂情已生擒，送食府，大军行至，汝曹居寨中者，速如我出降，立德为良人，无事矣。”至川口，勾胡僧至11寨，寨中人争出降，胡僧大惊，拔剑扼之，众投瓦石击之，共擒以献人后，其众5000余人皆降。又明旦焚寨，使降者执其先驱，亦如双流。至新津，韩求至13寨皆迎降，求自投深堑，其众勾出之，以死，斩首以献。将士欲焚寨，人后指之曰：“降人犹未食，使先运出资粮，然后焚之。”新降者竟吹窜，与新降来告者共食之，与啸歌吹，终夜不绝。明日，人后纵双流川口降者先归，使新津降者执其先驱，且曰：“入琼州境，亦可散归矣。”罗夫子至九寨于严贡，其众前夕往新津火光，已不眠矣。及新津人至，罗夫子脱身弃寨奔千能，其众皆降。明日，罗夫子至千能寨，与之谋西众决战，既未定，日向暮，严贡降者至，千能罗夫子走马寻寨，欲出兵，众皆不应。人后引兵连夜逼之。明旦，诸寨之大军已尽，呼噪争出，直千能。千能窘急赴警，为众所擒，不死。又直罗夫子，罗夫子自警。 众妾罗夫子守复千能，屈之前营官军，见人后拥马首大呼气拜曰：百姓复冤日久，无所控诉，自谍者还，百姓引领度请客如今年，今遇尚书如出九泉赌白日，以死而复生矣，欢呼不可止。贼寨在他所者，分遣诸将往降之。人后出军凡六日，五贼皆平，每下县镇折补镇恶使，使安吉户口。于是陈敬轩萧韩求罗夫子守于市，定千能罗魂情于城西，七日而寡之。千能孔目官张荣本安人进士，屡举不中第，归于千能为之谋主，为草书席。千能败，以诗起求哀于人后，人后送府，定于马氏，自于不录一人。十二月，以人后为梅州防御使。陈敬轩榜琼州，凡亲能等亲党皆不问。未几，琼州刺史申捕获千能叔父行权家35人系狱，请准法。敬轩已问孔目官唐熙，对曰：公已有榜，领勿问，而刺史复捕之，此必有故。今若杀之，岂为使明公失大信？切恐千能之党纷纷复起矣。敬轩从之，遣押牙牛运往，集众于州门，破谢而释之。因寻其所以然，果行权有良田，刺史欲买之，不与，故恨之。敬轩召刺史，将按其罪，刺史已忧死。他日，行权闻其家由西已免，密想西十帛金百两，西怒曰：此乃太师人名，何欲无事？如乃怀祸相想乎？还其金，赤烛使去。河东节度使郑从党奏客兰州，执汤群斩之。以新代等州留后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，雁魔为朱庆梅所杀，复以少业为节度使。少业为庆梅逗留不尽，军中久无帅，致仕敬梅属押牙陈如之府事，如江陵人也。加奉天节度使齐克俭、河中节度使王仲荣并同平章事。李克用将兵40000至河中，遣从父弟克修先将兵500济河长贼。初，克用弟克让为南山寺僧所杀，其仆浑进通归于皇朝。自高寻之败，诸军皆畏贼，莫敢进。及克用军至，贼惮之，曰：押军至矣，当避其锋。克用军皆一黑，故谓之押军。朝乃捕南山寺僧10余人，遣使赍诏书及众禄，因浑进通以克用以求和。克用杀僧，哭克让， 授其禄以分诸将，焚其诏书，归其使者，引兵自夏阳渡河，均于同州。孟方立既杀成林，引兵归行州。路人请监军吴全绪之留后。是岁，王铎、莫志以方立之行州事，方立不受，求全绪，与铎书，愿得如臣镇潞州。铎以郑昌图之昭义军事，继而朝廷以右仆射租庸使王辉同平章事，充昭义节度使。辉以车驾拨迁中原方饶，方立专据山东行明慈三州，夺朝廷力不能治，辞不行，请且委昌图。诏以辉为大明宫留守，京畿安抚制置修奉元陵使。昌图至潞州，步三月而去。方立遂迁昭义军于行州，自称留后，表其将李殷瑞为潞州刺史。河州刺史秦彦使其子将兵数千袭宣州，主观察使窦觉而代之。三年春正月，李克用将李存真拜黄魁为沙院，己巳，克用进屯沙院，魁朝之地也。王铎、长治以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，以杨富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，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。乙亥，至以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义城节度使，领赴镇。田令孜与归众北司，称铎讨黄巢久无功，足用杨富光策，找沙陀而破之，故霸夺兵柄以越富光。又以副都统崔安前为东都留守，以都督建西门司公为右神策中尉，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。令孜自以建议姓属收传国宝，列圣真容，散家财靠军为己功，令宰相藩镇共请加赏。上以令孜为十军兼十二位官军荣使。承德节度使常山中牧王王景重薨，军中立其子节度副使荣之留后事，时荣生十年矣。以天平留后朱轩为节度使。二月壬子，李克用进军干坑，与河中议定中武军和，上让等将十五万众屯于良田碑，明日大战，自武至播，贼众大败，俘斩数万，俘尸三十里。朝将王凡、黄魁袭化州，拒之，王玉、王去。初，光州刺史李罕之为秦宗权所攻，弃州本项城，率余众归诸葛爽，爽以为怀州刺史。韩简攻运州，半年不能下，爽复袭取河阳。朱轩请和，简乃舍之，引兵击河阳。爽且罕之 逆战于武陟，魏军大败而还。大将澶州刺史岳行达先归，据魏州，军中共立行达为留后，简为部下所杀，即位以行达为魏伯留后。甲子，李克用进为华州，黄思业、黄魁应城固守，克用分骑屯渭北，以王荣为承德留后，以郑少业为太子宾客分司，以陈如为荆南留后。狭路招讨使庄梦蝶为韩秀生、屈行从所败，退保中州。应援使胡鸿略战役不利，江淮共赴皆为贼所阻，百官无奉。云安御景路不通，民间伐言。陈敬宣奏以梅州防御使高仁厚为西川行军司马，将3000兵讨之。假凤翔节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，黄巢兵朔败，时复进，因为遁迹，发兵30000扼蓝田道。三月壬申，遣上让将兵救华州，李克用、王仲荣引兵逆战于岭口，破之。克用进军渭桥，季军在渭北，克用每夜令其将薛志勤、康君立潜入长安，凡积聚斩虏而还，贼中大惊。以淮南押牙、合肥杨行敏为泸州刺史。行敏本泸州牙将，勇敢，屡有战功，都将忌之。白刺史郎右副遣使出戍于外，行敏过辞，都将以甘言悦之，问其所需。行敏曰：“正须汝头耳。”遂其斩之，并将朱营自称八营都之兵马使。右副不能治，见于高骈，请以自代。骈以行敏为淮南押牙，知泸州事，朝廷因而命之。行敏闻州人王续贤诏欲用之，故辞。问其子弟曰：“子虔好学缜密，可任以事。”弟子忍有气节，可为将。行敏召虔至门下，以忍及定远人纪章为纪将。初，吕用之因左枭雄军使于公楚得见高骈，用之横甚，或以救公楚。公楚朔借用之，少自怜，无相类，用之贤之。有枭雄军使姚归礼弃职敢言，尤及用之所为，时面属其罪，常欲手刃之。癸未夜，用之与其党会昌家，归礼遣遣人若其事，杀冒类者数人，用之一服得免。明旦穷至其事，或纵火者，皆枭雄之族。用之于是日夜赠二将于骈，未及，骈使二将将枭雄卒3000袭贼于慎县。用之密以谕杨行敏云：“公楚归礼欲袭泸州。” 邢敏发兵掩之，二将不违背，举军进益，以二将谋乱告骈，骈不知用之谋，后赏邢敏。己丑，以河中行营招讨副使朱全忠为宣武节度使，赐客赴长安，令赴镇。癸巳，李克用等拔华州，黄魁弃城走。刘汉宏分兵屯黄岭、岩下、真女三镇。前刘将八都兵自富春击之，破黄岭。秦岩下镇将史变、真女镇将杨元宗，汉宏以精兵屯诸暨，刘又击破之，汉宏走。庄梦蝶与韩秀生屈行从战，又败。其败兵纷纭还走，所在未遇，不可遏。与高仁厚于路，斥之，即止。仁厚斩都虞候一人，更令修绰不武，乃召其老，寻以山川西境及贼寨所据。喜曰：“贼精兵尽在州中，使老弱守寨，资粮皆在寨中，此所谓重战轻防，其败必矣。”乃扬兵江上，为预设之状，贼昼夜预备，遣兵挑战，仁厚不与交兵。前发勇士千人，执兵复稿，夜由剑道攻其寨，且焚之。贼望见，分兵往救之，不及，资粮荡尽，众心已摇。仁厚父母善友者凿其舟，相继皆沉，贼往来惶惑，不能相救。仁厚遣兵于要路邀击，且招之，贼众皆降。秀生行从减众溃，挥剑乱斫，欲止之，众欲怒，共执二人一人后。人后诘之曰：“何故反？”秀生曰：“自大中皇帝宴驾，天下无复公道，扭谢刚决，今日反者岂为秀生？常事败非，机上之肉为所烹海耳。”人后悄然，命善祀而谢之。下四月庚子，献于行在，斩之。李克用与中武将庞从、河中将白志谦等引兵先进，与黄巢军战于渭南，一日三战皆捷。义成、义武等诸军继之，贼众大奔。贾臣、克用等自光泰门入京师，黄巢力战不胜，焚宫室遁去，贼死及降者甚众，官军暴掠，无益于贼。长安市屋及民所存无几。朝自蓝田入商山，多疑珍宝于路，官军争取之，不及追，贼遂亦去。杨复光遣使告捷，百官入贺，召刘、中武等军二万人，为大明宫留守王辉及京畿制置使田从义部分守卫长安。五月，加朱梅、李克用、东方魁同平章事，升陕州为节度，以王仲营为节度使。 又见延州为保塞军，以保大行军司马延州刺史李孝恭为节度使，克用时年28，与诸将最少，而破黄巢，赴长安，攻第一，兵势最强，诸将皆畏之。克用一目微瞄，时人畏之，独眼龙。赵以崔刘家贵身贤，为黄巢相首尾三载，不逃不隐，于所在斩之。黄巢使其骁将孟凯将万人为前锋，击蔡州。节度使秦宗权逆战而败，贼进攻其城。宗权遂称臣于朝，与之联兵。初，朝在长安，陈州刺史晚秋赵抽谓将佐曰：“朝不死长安，必东走，臣其冲也。且朝素与中武为仇，不可不为之备。”乃完成欠善甲兵，击除宿60里之内，民有资粮者，悉喜之入城，多募勇士。使其弟常许、子陆林分将之。孟凯既下蔡州，移兵击陈，军于项城。抽先视之弱，似其无备，袭击之。杀获殆尽，生秦凯斩之。朝闻凯死，惊恐，西众屯阴水。六月，与秦宗权合兵围陈州，绝堑五重，百道攻之。陈人大恐，抽谕之曰：“中武速筑义勇，陈州号为静兵。况吾家90陈路，是于此州存亡，男子当求生于死中，且殉国而死，不欲于陈贼而生乎？有异议者，斩。”朔引锐兵开门出击贼，破之。朝易怒，迎于州北，立公事百司，为持久之计，使民间无积聚，贼掠人为粮，生投于对位，并鼓食之，号脊梁之处曰冲莫寨。纵兵四掠，自河南徐汝唐邓孟郑卞曹蒲徐延等数十州，衔披其毒。初，上蔡人刘谦为岭南小校，节度使韦胄齐其气，以兄女弃之。谦积群盗，屡有功。辛丑，以谦为丰州刺史。加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同平章事。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率所部数百人赴镇，九七月丁卯至汴州，时汴宋建基，公私穷竭，内外交军难治，外围大敌所攻，无日不战，众心危惧，而全忠勇气义振。赵以黄巢未平，加权中东北面都招讨使。南赵遣部谢杨其公来迎公主，赵陈敬轩语书，此以栾于寻衅，一物未备，四还惊异，然后出将。其公不从，直前至成都。李克用自长安引兵还雁门，寻有诏， 以客用为河东节度使，找郑从党一行在。客用乃自东道过榆次，以雁门省其父。客用寻榜河东，安慰军民曰：“勿为旧念，各安家业。”左骁卫上将军杨富光卒于河中。富光慷慨喜忠义，善抚士卒，军中痛哭累日。八都将陆彦宏等各以其众散去。田令孜素未继之，闻其卒甚喜，因并斥其兄枢密使傅公为飞龙使。令孜专权，人莫与之抗，为傅公硕与之争得失，故令孜恶之。傅公因称疾归蓝田。以承德留后王荣、魏博留后岳行达、天平留后朱轩为本道节度使。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正田，虽当波月尤谨法度。田令孜为判官吴元求郎官，田不许。陈庆轩欲立于宰相之上，田以故事，以相品质虽高，皆居真相之下，故正之。二人乃令凤翔节度使李昌言上言：“军情猜忌，不可令田护从过此。”田亦雷表辞位，乃罢为太子太保。又以其子兵部侍郎宁济为彭州刺史，使之旧样。以兵部尚书判度之裴彻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八月甲辰，李克用至晋阳，召以前镇武节度使李国昌为代北节度使，镇代州，升湖南为侵化军，以观察使闵旭为节度使。九月，加陈敬轩兼中书令，进爵颍川郡王。感化节度使石浦迎于阴水，加浦东面兵马都统，以荆南留后陈如为节度使。昭义节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险人静屡窜主帅，欲见弱之，乃迁治所于行州。大将家及富士皆徙山东，路人不悦。监军齐审会因人心不安，使武乡镇使安居寿前以蜡丸起诗于李克用，请赴军府于潞州。冬十月，克用遣其将贺公雅等赴之，为方立所败，又遣李克修击之，辛亥取潞州，杀其刺史李殷瑞。事后克用每岁出兵征山东，三州之人半为俘国，也无架色矣。以宗女为安化长公主，弃南诏。刘汉宏将十余万众出西陵，将击董昌。戊午，前刘即将迎战，大破之。汉宏一伏持快刀而遁。几位汉宏收余众四万又战，刘又破之，斩其弟汉荣及将新约。十一月甲子朔， 秦宗权为许州。中武大将陆彦宏率所部自河中南略襄邓金阳，所过屠灭，声云西复行在。十二月至兴元，逐节度使牛绪，绪奔龙州西山。彦宏据兴元，自称留后。武宁节度使石浦因食中毒，以判官李宁谷而杀之，宁谷复损，为右散骑常侍，在成都。浦奏宁谷与父同谋，田令孜受浦禄，令御史台居之。是御史王华未损论冤，令孜矫诏以损下神策狱，华拒而不遣。萧构奏李宁谷行毒，事出暧昧，以为仆所杀，父损相别数年，声问不通，安得乌以同谋。仆事功乱法，凌灭朝廷，欲杀天子侍臣，若殉其欲，行及臣辈，朝廷何以自立？由是损得免死，归田里。时令孜专权，群臣莫敢武事，为构屡与争辩，朝廷已知。升浙东为义圣军，以刘汉宏为节度使。赵抽遣人见道求救于林道，于是召集石浦诸权中，皆引兵救之。权中与皇朝之党战于鹿邑，败之，斩首二千余级，遂引兵入亳州而拒之。四年春正月，以陆彦宏为兴元留后，赐魏博节度使岳行达，名彦真。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以陈敬轩兄弟权宠之盛，心不能平。敬轩之遣高仁厚讨韩秀生也，谕之曰：“成功而还，当奏天子，以东川相赏。”师立闻之，怒曰：“彼此列藩，而据以我疆土许人，是无天地也。”田令孜恐其为乱，因其不发兵防恶，征师立为右仆射。皇朝兵尚强，周吉、石浦、朱全忠不能知，共求救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。二月，克用将番汉兵五万出天井关，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辞以河桥不完，屯兵万善以拒之。克用乃还兵，自陕河中渡河而东。杨师立得诏书，怒不受待，杀官告使及监军使，举兵以讨陈敬轩为名，大将有见者者杀之，进屯涪城，遣其将郝娟袭绵州，不克。丙午，以陈敬轩为西川、东川、山南西道都指挥，招讨、安抚、处置等使。三月甲子，杨师立移席行在百官及诸道将吏士庶，属陈敬轩十岁，自言及本道将士八州坛丁共十五万人，长驱问罪。诏削师吏官爵，以梅州防御使高仁厚 为东川留后，将兵五千讨之，以西川押牙杨茂言为行军副使。朱全忠及黄巢瓦子寨拔之，朝将陕人李唐斌、楚丘王前玉降于全忠。婺州人王振执刺史黄杰降于前刘，刘汉宏遣其将楼赖杀阵而待之。濮阳镇将蒋圭召刘兵共攻婺州，擒赖而还。杰闽人也。高骈从子左骁卫大将军于书吕用之罪状二十余幅，密以成骈，且契曰：用之内则假神仙之说，蛊惑尊听；外则盗节制之权，残贼百姓，将佐俱死，莫之敢言。岁月近身，羽翼将成，苟不除之，恐高士一代勋庸，一朝扫地矣。因呜咽不自生。骈曰：汝罪也。命伏出。明日以余状示用之。用之曰：四十郎常以空乏见告，未获尊命，故有此憾。因出余手书束缚成之。骈甚惭，遂禁于出入。后月余，以余指舒州市。群盗陈如攻舒州，余求救于泸州。杨行敏力不能救，谋于其将李神福。神福请不用寸刃而逐之，乃多击其志，见道入舒州，请之，引舒州兵见泸州旗帜而出，指画地形，若布大阵状，贼惧，消遁。神符明州人也。久之，群盗吴炯、李本复攻舒州，余不能守，弃城走。骈使人就杀之。杨行敏遣其将合肥陶雅、清流张逊等将兵击吴炯、李本，擒斩之，以雅设舒州刺史。秦宗权遣其弟将兵寇泸州，据舒城。杨行敏遣其将合肥田晕击走之。秦杭州刺史陆审忠客居黄州，闻鄂州刺史崔绍卒，募兵三千人入据之。武昌牙将杜洪亦逐越州刺史而待之。黄巢为陈州即三百日，赵抽兄弟与之大小数百战，虽兵时将尽，而众心亦固。李克用会许变许衍之军于陈州，时上让屯太康，下四月癸巳，诸军进拔太康，黄思业屯西华，诸军复攻之，思业走。黄巢闻之，惧，退军固阳里，陈州为石碣。朱全忠闻黄巢将至，引军还大梁。五月癸亥，大雨，平地三尺。黄巢营为水所漂，且闻李克用将至，遂引兵东北趋汴州，屠御市。上让以骁骑五千进逼大梁，至于樊台。宣武将封人朱贞、南华庞师古击却之， 权中复告急于李克用，丙寅，克用与中武都建使田从义发许州，戊辰，追及皇朝于中牟北王满渡，长其半骑奋击，大破之，杀万余人，贼遂溃。上让率其众降石浦，别将临近李党驱州获存，真诚葛从周冤屈张归霸，及帝归后率其众降朱全忠。朝余变而北，己巳，克用追之于丰丘，又破之。庚午夜，复大雨，贼惊惧东走，克用追之，过座城、匡城，朝收余众近千人，东奔兖州。辛未，克用追至冤渠，既能逐者才数百人，昼夜行二百余里，人马疲乏，粮尽，乃还汴州，欲果粮复追之，或朝幼子及剩余弃服服印，得所掠男女万人，喜纵遣之。癸酉，高仁厚屯德阳，杨师立遣其将郑军雄、张士安据鹿头关以拒之。甲戌，李克用至汴州，营于城外，朱全忠故请入城，管于上元邑。全忠就置酒，声乐撰句解经风，礼貌甚恭。客用盛酒使气，与颇亲之，全忠不平，薄暮罢酒，从者皆沾醉。宣武将杨彦宏密与全忠谋，连车数诈以塞渠路，发兵围邑而攻之，呼声动地。客用罪不知闻，亲兵薛志勤、史敬思等十余人格斗，侍者郭景珠灭烛，扶客用逆床下，以水卧其灭，徐告以难。客用使张牧援攻而起，至秦射汴人，死者数十。须臾，烟火四合，会大雨震电，天地晦明。至秦扶客用率左右数人于原突围，乘电光而行，汴人恶桥力战得度，史敬思为后拒，战死。客用登御室门，坠城得出。监军陈景思等三百余人，皆为汴人所杀。杨彦宏谓全忠曰：“胡人急则乘马，见乘马则射之。”是夕，彦宏乘马是在全忠前，全忠射之，亦。客用妻刘氏多智略，左右先脱归者以辨人为辨告，刘氏神色不动，力斩之。因召大将约束，谋保军以还，笔名客用至，欲勒兵攻全忠。刘氏曰：“公必为国讨贼，救东诸侯之急，今辨人不道，乃谋害公，自当诉之朝廷。若善举兵相攻，则天下孰能辨其曲直？且彼得以有辞矣。”客用从之，引兵去，但遗书则全忠。全忠复书曰：“前夕之变，仆不知之，朝廷自遣使者 与杨艳红为谋，艳红既服其姑，为公量察。客用杨子嗣元年十七，从客用自上元初，始时之间独无所伤。嗣元本胡人，名邈吉烈，无姓。客用则军中骁勇者多养为子，名回鹘张正之子曰存信，镇武孙仲进曰存进，许州王贤曰存贤，安静思曰存孝，皆茂姓李氏。丙子，客用至许州故寨，求粮于周吉，即此以粮乏，乃自陕济河还晋阳。郑军雄张世安坚壁不出，高人后曰：攻之则彼利我伤，围之则彼困我役，遂列十二寨围之。丁丑夜二鼓，军雄等出净兵掩击城北副使寨，杨茂言不能御，率众弃寨走。其旁数寨见副使走，亦走。东川人并兵南攻中军，人后闻之，大开寨门，设炬火照之，自率士卒为两翼伏到左右。贼至，见门开，不敢入，还去。人后发伏击之，东川兵大奔，追至城下，促之壕中，斩获甚众而还。人后念诸弃寨走者，明旦所当诛杀甚多，乃密召孔目官张韶谕之曰：尔素遣步探子将数十人分道追走者，自以耳意谕之曰：仆夜幸不出寨，皆不知汝曹速归，来旦牙餐，勿忧也。韶素名长者，众信之，至四鼓，皆还寨。唯杨茂言走至张靶，乃追及之。人后闻诸寨漏鼓如故，喜曰：昔归矣。结旦，诸将牙疾，以为人后诚不知也。作良久，人后谓茂言曰：昨夜闻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张靶，有诸？对曰：昨夜闻贼攻中军，左右言仆夜已去，遂策马参随，继而审其虚，复还寨中。人后曰：人后与副使俱受命天子，将兵讨贼，若人后先走，副使当斥下马，行军法，代总军事，然后奏闻。今副使既先走，又为妻王，理当何如？茂言拱手曰：当死。人后曰：然。命左右伏下，斩之。诸将鼓励。人后乃召昨夜所俘虏数十人，弑父纵归。军雄等闻之，惧曰：彼军法严整如是，自今兵不可复出矣。庚辰，石仆遣其将李师悦将兵万人追黄巢。癸未，高仁厚镇于鹿头关城下，郑军雄等西众出战，仁厚设伏于阵后，杨败走，军雄等追之，伏发，军雄等大败，是夕遁归梓州。 陈敬轩发兵3000以逸仁厚军，进围梓州。